喂，而家已经系月头啦，旭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古今一百场之役同大家见面啦，呢个系2021年嘅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 第一次。 今年啦，2021年啦，吓，恭祝各位啊，新年进步啊。咁嗱，咁今日咧，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就即系中国人咧都要听嘅。我由依家开始，即系对呢样嘢怀疑啦。咁我哋都即系 update 下先，即系有啲新嘅消息咧，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先。咁其一咧就系上个礼拜咧就发生一件事啦，就一个印尼嘅渔民啊，就喺捕鱼嗰阵时候就闹到只潜艇。 夸张 潜艇嘅，咁咧就无人潜艇嚟嘅，咁啊同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咧就有啲关系嘅。咁系呢件事其实都唔系有咩特别嘅，咁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就个潜艇都应该就系中国做嘅， 中国做嘅， 吓中国做嘅。咁因为呢个事情咧，喺大约一两年前都有南华早报提过，佢就话咧中国已经喺南海度咧就布置一啲嘅水上嘅无人机啊，咁你话咩？潜艇咧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嗰个无人机嗰个都系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喺水底嚟嘅啫。咁其实佢就爱嚟系测试，即系去观察啲水文嘅。咁咪即系相信咧，就去同嗰个南海嘅一啲模拟作战有关咯。咁但系俾人搵。是咁样闹一闹就 闹到 就闹上嚟啦。咁应该就唔系话佢渣，就应该好多 太多 系太多啦。即系咁以闹一闹都闹到上嚟咁样系咪啊？ 得唔得归还嘅咩？ 哦，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嘛？咁到唔通你认系我噶？人哋话系啊，咁我哋当睇唔到当唔知咯。系啊，咁呢个就即系证明一样嘢啦。就我哋上个礼拜嗰个讲话都好正确噶啦。就未来打仗咧，其实都系用无人机啦。无论喺天空啦、地面啦或者水底，其实都系用无人嘅机器嘅。 系，所以唔好讲咩实战啊，冇实战嘅世界。 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在西藏啦，就呢个中印边境嗰度啦，而家就有个装置，就装喺嗰啲中国士兵身上嘅，就会自动引爆嘅。 个装置 自动引爆， 即系摆咗喺个军队个军人度， 士兵 度，即系当炸弹咁用。 系，唔系炸人啊，惊佢走佬啊。 哦唔系咁花街 啊！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咁，但系可以即系睇个新闻嗰度印证咯。咁呢个同我哋头先讲过就有啲反差嘅。个反差喺边度咧？就系咁而家人哋都开始用无人机啊，大佬。嗱，如果无人机咧有一个启示系咩咧？系可以全天候作战咯。 系啊，系啊。 嗱，你如果你有听我哋有一集我哋讲个中印边境，我做过好多次推测嘅，就系话佢到而家呢个天气咧，呢个温度系唔打得，因为去到嗰个几个曾经系战场嘅地方，即系曾经系有冲突嘅地方咧，系-40度。 系。 咁基本上系冇得作战。但系问题，如果你想象如果系变咗系无人机嘅话，就可以打噶。 无人机啊，咁系啊，你无人机用电啊，都唔系用油。 啊、除非是即系冻到咧，嗰个无人机本身出现咗故障啦。咁喺咩情况之下呢？譬如话强烈核辐射之下啦，因为呢个茨诺贝尔同埋喺个福岛个事件入边曾经想用个无人，即系用机械人嘅，带入到去咧， 就俾啲辐射整冧晒， 系整冧晒。咁-40度，我估都未必整得冧，即系嗰啲无人机， 即系最新嘅无人机， 最新嗰只。所以我相信咧。即係以前我有個推測，就係話一到咗冬天咧，嗰個就應該冇衝突。但係而家可能要修訂啦。就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有機會會喐手咧，其實都而家喺中印邊境嗰度都有可能。咁但係個部署方面，我覺得嗰個成個邏輯係錯咗咯。因為 即係你睇到嗰個問題，就係如果真係有呢件事嘅話咧，其實中國喺嗰個印度邊境嗰度咧，嗰啲軍隊嘅士氣好散漫嘅。 嗯， 嚇，即係話你有啲士兵基本上可能巡巡下邏就走咗人嚟邊境嗰度咯，唔翻嚟，要搞成咁樣咯。咁但係個戰略思維本身都有問題嘅，就係你而家如果用譬如話人打，甚至好多人打，其實已經係一個好落後嘅概念嚟嘅。係咁，所以我哋今日去選擇呢個題目咧，就同我哋上個禮拜嗰個咧，雖然個年份差好遠，但係嗰個意義都好接近嘅。 係 就係、是、當嗰個軍嗰個裝備本身同埋嗰個軍火本身咧個不對稱嘅情況好嚴重嘅話咧。事實上是不打是好過打的，即是你寧願是真的不要送頭，即是套用現在的方法。那我們今天就去檢驗一個就是送頭的例子，你承不承認這件事？ 都算的。 送頭的。那這個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百里峽之戰。 是。 那其實就不止這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但是呢這場本身呢就相當之有代表性啦。咁鴉片戰爭咧，其實同我哋香港都有頗大嘅關係啦。第一樣嘢就係，如果冇鴉片戰爭嘅話咧，就唔會有割讓啦。咁第一個割讓就係香港島。咁但係喺英國人嘅佢即係去接收咗呢個島之後咧，佢哋真係經營得好快。咁跟住咧就打第二次鴉片戰爭，嘅個結果就係喺我哋隔離冇幾遠啦，就係隔離街。就以那裡作為一條邊界，所以那條街就叫 界限界， 那就是割讓了這個九龍半島。跟著再在這個甲午戰爭輸了之後呢，就有了新界了即是這個九龍半島以北的地方，去到新界那個地方，就形成了後來1997年那時候香港那個殖民地的歷史。咁呢個第二次鴉片戰爭咧，就嗰、那個緣起其實就幾昂居下，亦都幾複雜。咁所以我哋簡單去鋪陳下算啦，即係大家咧冇乜未必有心機聽嘅。咁但係同香港人本身有關係咧，到而家你仲可以去即係去理解，即係去有共鳴嘅咧，就牽涉到一個人。 係， 因為咧喺第二次鴉片戰爭嗰個時間，大概1857年至1860年度啦。 係。 咁當其時個港督係邊個咧？就係、是、Sir John Bowling。咁大家知道喺香港都有條寶靈道噶嘛。咁就係以呢個港督命名。咁其實香港好多條街道都係以或者即係一啲都係以在任曾經從 殖民者嗰啲， 即係做港督嘅。咁例外就係彭定康啦。彭定康真係乜都冇。咁但係呢個Bowling咧，同而家點解話有關係咧？咁就係咧，我哋有一位我哋認識嘅人啦，阿毛孟靜嘅老公咧，菲利波靈咧，就應該係佢哋嘅後人嚟，咁、所以大家記住呢樣嘢啦。咁點解即係話扯上關係咧？咁其中一樣嘢，第二次鴉片戰爭牽涉到呢個 John Bowling 係咩咧？就係、是、咧開始想同中國打嘅時候咧，就竟然喺佢呢屋企嘅麵包度落毒啊！ 嚇， 係啊，呢件事咧就即係誰是誰非啊？或者係咪真係？即係清朝派人即係落毒想害佢咧，咁就唔知啦。咁大家就即係問阿毛孟靜個老公睇下佢 睇有冇嗰啲咁嘅私人消息啊？ 有私人消息啦。嗱，咁嗰件事係點樣打嘅咧？咁樣咁咧就我簡單去講講啦。就簽咗個南京條約之後咧，咁英國佬喺度即係香港島嗰邊經營啦。咁又中環啊咁剩啦。咁咧就當其時咧就佢哋做一樣嘢嘅，就想將呢個所有中國嗰、那個呢啲港口開放，即係唔應該中國，應該清朝啊。 清朝 嚇，咁同埋咧就容許佢哋合法地買鴉片。 嗯 嚇，咁所以鴉片當其時嗰個貿易都相當之強勁嘅。 係， 咁其中一個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就係因為隻船叫阿羅號 Arrow， 就原本係拆船嚟嘅。咁拆船之後，跟住俾人即係搞一輪之後咧，就即係英國佬收，即係收咗佢喺香港，喺香港註冊。係。咁啊，再用嘅時候咧，就俾人即係成隻船咧就速即係拉咗。係。咁同埋拆嗰支旗。 係。 咁拆旗喺度就最大劑噶啦，因為佢支英國旗嚟噶嘛。咁同埋咧就捉咗上面啲人咯。 咁啊唔放。咁當其時嗰個講到，我諗你曾經軍令空都講過葉明森啊， 係 啊，咁咧就拖拖拉拉啊咁樣。咁咧淨係咁，其實都唔會開拖嘅。咁因為點解咧？就英國佬當其時要打仗咧，其實佢哋要經國會嘅。咁喺國會入邊都遇到好大嗰個阻滯咧，甚至有英國首相，即係呢個應該係 Glass， 即係Gladstone 啦。佢就就覺得做即係為鴉片而打係一個好丟面嘅事， 即係你羞恥啊！ 羞恥嚟嘅嚇，咁所以大家唔好即係覺得話嗰個歷史好簡單，就係英國佬一路咧就係即係賣鴉片同埋咧就要打嘅。其實喺國內都好多反對聲音嘅，即係賣鴉片呢個問題。咁但係衰在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印度嗰時開始有叛變，即係印度嗰個殖民地佢都搞唔掂，咁所以咧就即係對打中國呢個就好猶豫嘅。但係衰在點樣咧？清朝就好唔生性啦。就得罪埋法國佬，就佢一個有個傳教士咧，就俾呢個中國人殺咗。咁於是乎咧，就法國咧又想打啦。咁但係呢個背景大家要記住，就係我哋上幾次講咧，就係嗰個拿破崙同呢個英國打時，係佢呢件事得幾十年嘅樣。係，即係換言之，人哋打人哋嗰個打到七彩，死好多人啦。嗰、那個、幾十年之後咧，就夾粉打你。咁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即係中即係清朝喺嗰陣時，其實都好鋤啦。咁我哋講過，如果當其時係拿破崙打贏咗嘅話咧，咁咪未必真係未必有鴉片戰爭。咁但係呢個情況咧，就即係變咗咧，就英國同埋法國就可以喺嗰、那個。對中國問題上面咧，就大家就合作， 聯手打你啦！ 聯手打你，咁咪淨係英國打你都難頂啦，咁仲加埋法國佬，雖然法國佬就 hea 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其實當然連美國佬都幫拖，就想漏埋俄羅斯佬噶，但俄佬就唔制住，係嘛？咁要等到幾年，再等幾年之後就呢個義和團事件先大家一齊嚟啦。咁所以但即係呢個聯軍嘅問題，其實即係自鴉片戰爭，其實大家都唔 Q 妥你噶啦。咁唔妥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對待嗰啲被俘虜嘅英軍係十分之殘酷。咁曾經有一啲係被凌遲嘅。咁所以。即係後來人哋走去打到去呢個天津之後，走打到入北京之後，據說火燒圓明園咧，其實有理由嘅。呢、這個唔係即係唔係無情情咁做咯。咁、啊、換言之，即係當其時佢嗰個處理嗰個外交問題咧，第一樣嘢就係唔係知己知彼啦。咁應間第二隻鐵男會講就係因為大家喺嗰個軍事裝備上面，原來。打嗰陣時知道原來相差好遠， 相差好遠 嘅。咁同埋個戰果係都係相對啲離奇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同嗰個洋人嗰個談和談本身嗰個問題咧，就好分裂嘅。即係一時咧，你就對佢好強硬，譬如捉到個人翻嚟咧，揼 Q 佢嚇，揼到狗菜啦，哇，搞到有癲咗啦，係嘛？咁但係當人哋一嚇一嚇你嗰時咧，就即刻跪低。咁呢個都幾似我哋平時喺街上見到嗰啲嘢嘅。咁所以就變成一個有咁嘅鬧劇啦。咁第三樣係咩咧？就對嗰個對方嗰個情報咧，個情報了解咧，原來係十分之薄弱嘅。咁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是、呢件事發生就喺嗰個太平天国嘅，即係。那個暴亂之後啦，咁照計都打咗場仗，即係好慘烈嘅仗。咁但係點解同外國人交手咧，就露底得咁緊要咯？ 唔係咁，可能佢即係對自己嗰個武功，即係好有信心喎。 唔係，我覺得係無知啊， 即係無知咪自大咯。 嚇，好鋸咯。同埋咧，今次打係派出咗理論上係清朝最精鋭嘅部隊。是蒙古騎兵，咁呢個我哋就係作為一個重點。點解我哋今日要講呢樣嘢就係、是、冇咗蒙古騎兵之後咧，就漢人啊，嗰個軍事嘅統領咧就個地位上升，所以就形成咗後來咧就曾國藩啊、李鴻章啊、左宗棠一班人咧 就升咗， 就即係完全 比較重視咗啲。 咁呢、這個即係亦都印證一樣嘢就係、是。到了呢個時候咧，喺鴉片戰爭前之前夕咧， 所有清朝原本自己最信得過子弟兵、八旗兵是完全不用得， 是唔打得， 是完全唔打得，包括埋禁軍都是唔打得的。 禁軍都係唔打得， 禁軍係唔打得嘅。咁我哋點解會講呢樣嘢？就係想印證而家中國嗰個當代嘅軍備啦。就一個好大疑問，就係中國冇打咁多場，冇打咁多年仗咧。其實係咪真打唔打得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 尤其嗰個科技係咪真係咁先進咧？即係例如話啲無人潛艇啊啲啊，同人哋外國嗰啲無人機啊，又究竟嗰個 AI 又去到即係點比？ 即係相差幾遠咧？呢個一個好大疑問嚟啦。咁好啦，嗱，咁我哋即係去講呢個之嗰陣時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成個過程係點樣咧？因為過程其實啲人拍過片嘅。如果冇記錯，應該係阿李漢祥《火燒圓明園》。咁大家可以參考嗰、那個。百里橋具體嗰個過程，睇咗段片先，聽我哋下一節啊，下一節到阿鐵男去講講嗰件事啊。